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让牛主任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如何正确的运动，还有哪些方法可能运动起来对于我们预防骨质疏松、治疗骨质疏松是更加有效的。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牛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多个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网易视频、今日头条和新浪一直播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今天的专家。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告诉我们的专家。下面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明年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将会全面启动实施。今年各级财政人均补贴标准在2017年的基础上会增加40元。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对群众异地就医问题做出了部署，未来将会巩固完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妥善解决务工人员和双创人员异地就医问题，为城乡居民规范转外就医提供方便快捷服务，减少跑腿和垫资。明明没有吃多少东西，肚子却撑得不行，要么就是时刻感觉肚子有气，想放又放不出来。对付肚子胀，您可以揉一揉自己的肚子，能够帮助我们肠胃蠕动，把气快点排出来。不过提醒您，在刚吃完饭的时候啊，不能乱揉肚子，起码在饭后一个半小时再开始按。此外呢，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细嚼慢咽，不要边吃饭边说话。少吃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例如牛奶、糖类、豆类、根茎类、淀粉和粗纤维蔬菜等。还有就是在饭后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做一些家务，或者是起身走一走、散散步。不过如果您总是出现肚子胀的情况，就要当心消化不良、胃溃疡、胃炎和肠梗阻等健康问题。爱美的朋友需要注意了，纹身、纹眉、打耳洞都有可能会感染丙型肝炎。由于丙型肝炎病毒是一种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如果针具消毒不当，就存在着肝炎病毒感染的风险。不过我们和丙肝的患者共同工作吃饭，被传染的几率是非常小的，但如果是家庭接触，我们就需要警惕这个小概率事件了，因为病毒很有可能会通过微小的伤口进行传播。如果家庭成员两人或者是多人同时有口腔破溃的情况，那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会传播这个丙型肝炎。还有就是家庭成员如果共用牙刷或者是牙杯的话，也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家中有肝炎的患者还是建议分餐制，洗漱用品最好是专人专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的主任牛国卫牛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骨防疏松。今天您动起来了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牛主任从深入浅、从浅入深的给我们讲得特别明白，告诉我们运动锻炼肌肉的同时，其实对于骨头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好处。 对， 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钙质更快的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当中、 对， 吃进去不白吃，能让它留在我们体内。但是啊，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有朋友就在担心、说如果年纪已经大了，骨头已经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发生，这时候再运动的话，会不会不动没事，这一运动反而骨头受到了压力，刚断了，这可怎么办呢？ 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现生活中很多大爷大妈可以说对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这认知它不是很全面。 嗯， 他光是看到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表面现象， 嗯， 其实他没有看到这个骨质疏松更深层的东西。 嗯， 深层东西有什么呀？就是肌肉。 嗯， 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要强健我们的肌肉，无形中肯定就是你运动过程中能够促使我们的肌肉的血循环加快。 嗯， 肌肉的血循环加快了，

在沙脸在记忆中翻动西班牙的光景快下山的太阳